係練心術。薩格拉琴面呢一隻字咧，其實係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嚟講，人嘅成長就好似古代嘅煉金術士一樣，要將身心靈唔同範疇去提煉，先至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嘅自己。喺呢個節目入邊，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唔同範疇嘅專業理論同埋科學實證，同大家一齊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係安靜，成齋練心術。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点半，到時見。 哇！喺咪后我哋咧就讨论热烈啦，即系我哋头先喺度谂到，诶，咁究竟啲宅男咁佢有正常人，除咗去食饭之外，系咪？诶、嗯，就算佢打机又好，睇漫画都，佢都仲有其他需要噶嘛？ 系啊，仲有爱嘅需要同埋性嘅需要咯。咁其实都好得意。我啱啱又系去 conference， 即系有咁多 conference。上个礼拜啱啱先有同个曾经啊叫精神病患者倾开偈，咁佢又系嗰啲躁狂抑郁症。咁躁狂抑郁症根据我哋嗰本精神科嘅天书咧 ，DSM 好中意去有性行为，系 under 呢个当你躁狂嗰阵时候其中嗰个 symptom 嚟噶嘛 ，manic 嗰个状态啊嘛。咁究竟一个人乜嘢叫做好中意有性行为，要去到一个病态咧？咁但系对大部分嘅医生嚟讲，精神科医生嚟讲，或者心理学家，发觉原来精神病人可以又唔使有性噶。因为如果你太多变咗个病态嘛，咁咩叫太多，咩叫太少咧？ 好难去 咁咪好得意，所以啱啱你讲开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或宅男啦，或者佢有一个隐称，我哋所谓嘅基本嘅需要 系 就系、是、人与人之间嘅关心啦， 系啊系啊， 可能需要拍拖嘅感觉啦、嗯、性啦同埋食啦咁，连呢啲 basic needs 都冇嘅咁究竟成为咗个咩人咧？ 系咯。其实他是真的没有，定是其实他有但是压抑了，定是他有然之后他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定是怎样呢？ 有就是变了网上觉得有咯， 网上觉得有，即是网上觉得有虚拟的社交， 是的，所以为什么会喜欢了一些日本的一些男人会喜欢了一些 交 公仔咯，因为他觉得交公仔已经 represent 了那个他需要的一个人。 感情啊或者是恋爱啊，甚至乎交公仔可以给他性啊这样。 是的，那跟着。 我不怪周秀娜枕头这么好卖啦。终于。 这个不知道，这个 很多年前的，这个已经是。 咁但系其中而家日本有一個方法係幫啲所謂隱蔽青年，就係、是、叫一啲 送啲公仔俾佢 rental 嘅 sisters 啊，即係咩咧？去 借 俾錢啲 NGO 俾錢一啲姐姐，就當係佢話 rental sister， 即係當家姐啊或者剩啊咁樣去探訪咁咯。 OK， 咁你話家姐啫，咁人哋唔係睇用家姐咁睇你啊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即係佢其實暗揀會除咗以家姐，佢可能係你哋嘅關係可以係家姐同細佬嘅關係、嗯、純潔啲嘅，係、啊、咪？又可以咧超越呢個純潔嘅關係嘅。 都可以，都可能應該唔包 性 嘅需要啦，嗰啲啦。 O K 嚇。嚇 咁，但係點解講啱啱講翻轉頭？ 嚇 點解講社交知識咁緊要咧？因為我其實由嗰個研究開始。發覺社交支持咁緊要咧，咁所以不停係咁就開始唔同嘅 topic、嗯。其實我發覺都係同社交有關係。 嗯、 人冇一個社交支持，佢會自殺。到一個存在嘅一個青少年朋友，佢冇社交支持變咗一個隱稱。咁、 嗯、 其實對我而家嚟講咧，一個隱稱只不過係個身體喺度存在， 嗯、 但係個靈魂係唔存在嘅、 啊。 一個人個腦係淨係喺個網上嗰個存在嘛。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一個自殺咗嘅人，同、 嗯、 埋一個隱蔽嘅青年， 嗯、 可能個心路歷程對於個家長嚟講係一樣嘅。咁、 啊、 我又開始覺得啊，呢樣嘢都幾得意。咁、 啊、 跟住又去咩咧？而家又做緊一啲同動物有關嘅嘢啦。咁就係原來人咧，如果同人同人之間得唔到一個關懷，究竟嗰種關懷喺動物身上攞唔攞到翻嚟咧？咁、 嗯、 咁其實上次聽阿 Eddie Sir 同埋阿 Regina 講咧。其實動物影響佢哋嘅過程係可能分分鐘比多過佢哋點樣影響個動物嘅喎，我覺得。咁所以點解我好尊重佢哋做嘅工作，就係發覺原來佢哋俾咗第二個選擇人，就係如果嗰班人佢哋對人冇興趣，或者對人已經有抗拒， 咁又去借用動物同人嘅感覺去 rebuild 翻一個關係咧，其實是一件好好嘅事。 咁啊係，咁如果你問我，我聽落都好過揾公仔取代嘅，係咪？ 應該好過鍵盤同埋好過公仔。係 啊，好過公仔。即係其實簡單嚟講，人始終都係有呢個需要，只不過係可能嗰班隱青也好啦，某啲嘅群眾也好啦，佢對人嗰啲嘅感覺咧。已經薄弱了、或者壓抑了、甚至乎他有其他不同的需要他都不在那裡去找、所以變了其實用另外一個方法怎樣令到他們這些需要可以被滿足。 其實這件事又令到我們做心理學家或者做一些服務人 的工作的人有很大的反省。 是 怎樣說呢？其實都是一個 很簡單的理論，一個理念，一個概念。就算你煮得最好吃的东 西、 你那碟餸有多好吃都好、你不可以就煮了之后放在那里跟住就 assume 人会冲埋来吃的嘛、你都要去 market 自己告诉人、我碟东西好吃都是要少少 marketing、我们叫 engagement、社工也是这样，心理学家也是这么多年讲了百几二百年、有这个行业都是唉你来找我啦，我会帮到你的、你下下都叫人来找你，如果他懂得这样咁直接去寻求协助的话，可能分分钟就不用找你了，是不是？所以这一样东西令到我其实过去那几年有很大的反省、就是我们经常说什么认知行为治疗啊，跟着又说什么 Laughing Yoga 啊，又说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经常都觉得自己那套东西呢，即不要说是不是 Evidence Based 啦，经常都觉得自己那套东西好像很得样、但是咁點啫？你唔可以喺個深山嗰時候覺得自己套嘢得，人哋要叫人哋搭九個鐘頭巴士嚟揾你㗎，係咪先？咁所以點解我哋做 professional 除咗講我哋嗰套嘢有幾得之外，都好講究竟我哋識唔識得點樣 engage 一班有需要人咯？咁動物就正正就係幫我哋 bridge 咗一班我哋覺得好難去接觸嘅人，同埋我哋嘅 professional 咯。咁所以呢樣嘢我都。好榮幸可以在我生命入邊出現， 係嘛？咁啊，講到動物呢個都賣個關子嘅，咁陣即係下一集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講到再多啲同動物有關嘅東西嘅嚇。咁啊，因為 Doctor Wong 會繼續喺度嘅嚇。咁然之咁啊，我哋呢一集咧，我哋都有啲都位都翻翻去我哋頭先嗰度咧。我哋頭先講到隱青咁樣樣啦。咁假設如果嗰個隱青佢本身佢未至於去到。越對人完全冇感覺啦，但佢其實都有需要嘅喎。咁其實佢哋會做啲乜嘢噶？ 其實真係冇咩可以做， 真係冇咩可以做， 真係冇咩可以做。當一個人覺得好有一啲需要滿足唔到咧，就變咗掹震， 掹震嚇， 就變咗發脾氣。咁咪將啲脾氣就發咗喺邊個度咧？ 屋企人身上。 咁所以其實最早期點解引稱呢個 topic 喺日本咁盛行咧？就是那時候發覺原來隱青頂不順父母、就將東西發洩在父母上就殺了媽媽、由那時候開始先大家覺得隱青這個話題那麼緊要、如果不是他們沒有什麼點理的，因為對於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政府來說他又不是出來搞事、頂曬籠對個社會最大的最大的害處是什麼呢？就是你培育了這班人，你俾咗一啲所謂 resources 佢去接受呢個教育，佢唔對個社會有貢獻啫。係 啊， 咁但係原來唔係喎，佢唔對個社會有貢獻都冇問，都唔緊要。佢直情係傷害個社會喎，咁就係殺咗阿媽。咁而家仲驚係咩咧？就係以前九幾年嗰班隱青咧，而家已經開始四五十歲啦。咁佢嘅父母咧，即係死得係死得，唔死得嘅都需要人照顧。 係 咁咪變咗成家需要俾人照顧咯。咁邊個去照顧佢哋咧？咁 哦，政府 咁咪要諗咯。 係啊， 咁政府唔會派人送錢俾佢哋噶。 所以 that's why 就點解會有咁多呢一啲嘅悲劇就會出現啦？係嘛？ 我 都係相對於我哋而家去到呢個年代嘅時候， 所以係咯，又翻翻轉頭講緊，其實個社會變咗好多。以前。你不可以容許自己不出街的嘛、你吃飯又要需要，你耕田都要出街啦，係咪即係咁講啦？ 我都啱嘅喎 ，make sense 喎。 係咪？咁但係 你起碼你要出下街耕下田先。 而家冇喎，而家係唔使出街，你係你以為你可以乜都有嘅喎。咁而家仲有叫嘢食啦，買嘢唔使出街啦，跟住咩都送曬上嚟啦， 換家 咯，係咯。咁你咁仲需要出街做咩咧？ 哦，咁其實變咗。 我忽然间觉得有一种悲伤在那里、 嗯、 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内心那种寂寞应该很大， 所以幸好有 Pokemon 因为那时原来我们发觉我们真的有问过人性，原来我们搞这么多东西、哎、又说狗啦，跟着又怎样用一些兴趣去吸引它呢都不够有个 Pokemon 那个 Apps 那么吸引就真的捉了几个不是啊，佢直情要佢出嚟去揾，去揾 Pokemon 嘛。咁不過有樣嘢擔心就有一扎人咧，因為佢哋普羅冇出街，跟住原來係唔識路嘅。 咁跟住就覺得幾好啊呢個位， 跟住就 終於發覺自己原來唔識路， 生命上嘅危險啊！咁嗰陣時就我哋擔心有啲可能唔知會唔會跌咗落路軌啊，俾車撞親啊咁，所以都好得意，我覺得。 喂，但系其实有时候如果咁讲，即系科技都有科技佢嘅好处噶。 我哋成日都话科技系一把两刃刀嚟噶嘛。 嗯、 我而家其实我而家好少去啲 workshop 啊听嘢、嗯，我自己都喺屋企 online 度学嘢。咁其实对我嚟讲好好嘅，因为 我有时譬如半夜三更中意上嚟听下嘢、学下嘢，咁我唔使等个老师睇到我先学得嘛。咁我中意学快啲又得，人哋六个礼拜嘅 course 可能六粒钟已经读完啦，人哋嗰啲可能 spread out 话两年嘅 course 可能一个月又读完。呢啲嘢系我自己去好 flexible 控制嘛。咁呢个系个好处咯。咁你又谂下，其实如果你识得去点样运用 internet 呢件事。你生活上好多嘢已經可以唔使再學噶咯， 係啊，所以嗰個時代係快好多咯。你都見到咧，唔止貧富懸殊嘅，連知識嘅增長都係啊。 其實知識增長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叫做我喺英文嘅 literature 入邊叫做 digital 嘅 divide，、 嗯、 即係講緊咩咧？你越係有機會接觸到一啲比較、嗯、先進啲嘅 technology 咧，其實你係除咗貧富懸殊之外咧。嗯你的知識啦，同埋你的機會其實都越嚟越差。咁所以點解其實 Google 同 Facebook 而家搞好多一啲即係當然佢哋都係 marketing 啦，我覺得。 嗯、 但係佢哋會將一啲衛星去一啲好 developing countries 嗰度射曬上去，等啲人佢唔係派飯，佢派電腦啊嘛。咁、 哦、 其實當然因為多啲人用佢嘅嘢，咁佢又有佢嘅好處啦、 嗯。 但係其實佢都係想將呢個 digital divide 嘅 gap 去縮細啊嘛。 哦咁所以其實咧，亦都見到有時，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年紀稍長啦，可能五十零歲以上嗰啲啦，其實佢哋對住啲電腦啊、手機啊嗰啲、嗯，其實佢哋係真係冇適應度咁高噶嘛，係、 嗯、 嘛？咁喺 market 上邊咧，佢哋嘅揾工嘅機會咧，或者係做到嘢嘅機會啦，或者甚至乎我聽過有一啲就係甚至乎俾年青嘅人去 bully 啦、 嗯， 因為佢哋學嘅有冇咁快，對時代嘅知識有冇咁快，好、 嗯、 多嘅嘢都好似個腦又轉得冇咁快，咁、 嗯、 樣呢啲嘅狀況都會有咯嚇。 好簡單嘅其實，即係譬如你，我當你而家入去一間餐廳嗰度去送菜咁樣咁講咯。而家有乜嘢係唔係喺個部機度嘟嘟嘟嘟嘟咁，跟住就入單嘅、 啊， 全部都係嘅。咁如果你咁唔慣隻手係咁樣篤嘢嘅話，咁、嗯、我哋以前係咁樣嘅，而家係咁樣嘅。咁、 啊、 你根本都冇一個 build in 咗嘅 system 喺度，咁啲人咪開始接觸唔到個社會咯、 嗯， 落後咯。 所以都係提，又係講到頭先啊，多頭翁一路提住嗰個社交個支持嚇、 嗯 啊，社交嘅。其實我都想再了解多啲咧，呢一樣嘢對於多頭翁你嚟講，你覺得喺你人生當中啦，或者喺你嘅經驗當中，你見到最大嗰個 impact 係啲乜嘢？ 其實。如果即係當我哋嚇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社會嘅一份子嘅話、嗯，如果你見到有啲人或者有一啲嘢，你係覺得呢個人原來係完全喺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vacuum， 係一個 真空 嘅環境度生存嘅話，其實你又唔知點幫佢，佢、 嗯、 又唔識得同你講話佢要你點幫，乜、嗯、嘢都唔需要。咁呢個人究竟喺我哋嘅社會入邊係一個乜嘢嘢嚟嘅咧？究竟佢系你嘅同伴啦，定系佢系一个物件啦，定系佢咩咧咁？咁、 嗯、 但系其实你见到呢啲嘢都好深刻噶，因为如果你仲系对人有兴趣嘅话，你见到一个咁寂寞、咁、 嗯、 孤单嘅一个人， 嗯、 你仲去对人有兴趣，你咪应该走埋去问下佢啊，点啊，点啊，成啊，咁帮到你咧咁。 但系冇而家， 但唔会噶。而家啲人你路过见到，即系社会又变化好大啦。就算以前我哋见到乞衣咧，就都真系会俾钱嘅。而家你见到行有啲人行乞咧，你会第一好多时会觉得佢系呃钱嘅，又或者系系有好唔同嘅感觉啊嘛。 好唔同啊！所以而家啲成日啲家长咪同啲小朋友讲：，有冇捐咩旗俾佢啦？你知唔知我近排睇嗰个 report 啊？哇！嗰个 report 话原来有三成啊，系摆个 admin course 嚟噶。你捐10蚊俾佢，个7蚊啊，都唔知去边度。哇！咁啊，好大一套理论啊。 系 以前我哋冇，即系啲家长冇咁叻嘅，咪诶算啦，捐10蚊俾佢咪算10蚊咯。咁而家系讲好大嘅理论，系令到啲人。都唔好 做事事都要卻步嘅，係嘛？ 唔好做咁多嘢啦。 但可能又未必明白背後點解 admin cost 要咁高，係嘛？咁有啲而且三成其實唔多添嘅。 佢又唔多嘅，有好多可能去到70%。 咪咯，你好多嘢要做噶嘛，去到 admin 層面嚇。 咁再講咧 ，isolation 係講咩咧？咁誒再如果真係講 macro 啲， 嗯， 其實呢個世界或者呢個地球係我哋大家 share 嘅啫嘛。咁人同動物 share 啦。跟住又有植物 share 啦，跟住有可能个环境啲天气啊咩，全部都系 share 嘅。咁我哋系互相依赖生存嘅。咁如果有啲人佢唔系唔想依赖，不过唔识点样依赖，咁唔知系咪个心底里会觉得啊，有啲嘢要做下咧。 所以你就做好多对于社交支持上面嘅嘢嘅唔同嘅工作。 所以而家我会发觉我做紧嘅越嚟行紧一套嘢叫做 social inclusiveness， 即系讲紧一个共融嘅社会咯。咁原来系好好嘅，即系我觉得共融嘅社会系讲紧咩咧？唔系讲紧啲好大爱嗰啲啊，佢好惨，弱势者我一定爱佢咁，即系唔系讲紧嗰样嘢，而系讲紧去翻好 basic 啫，只不过大家 share。一个社会入面嘅嘢，咁当然有啲人成日讲话，哎，要平等咁样，咁其实平等同埋平均系要好，要系一个好低力期嘅一样嘢要谂嘅。譬如讲咩咧，我好中意有一幅相嘅，其实有一个 picture 图画啦，有个人咁高，有个人喺中间，有个小朋友，咁呢三个人咧。都是站在一个墙后面想看个波想看场波。如果 讲平等呢即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给个箱都是这么高的给个箱这个人本来个 BB 的小朋友变得那么高你给中间个箱那么高高又那么高给个箱那么高高那么多。其实 ultimately 呢都是只有这个人看到波的。 是啊 但如果讲一个共融的社会是什么呢共融的社会可以说呢個係小朋友，啊！我哋知道佢唔夠高喎，俾個高啲嘅盒佢，中間嗰個再俾細少少，高嗰個其實你唔使俾佢得啦。係 啊係啊， 咁大家都睇到波嘛。咁係一個發達嘅社會應該係咁嘅。咁但係原來最正嗰幅畫係咩咧？最正嗰幅畫就將嗰半牆拆咗佢。咁咧就但係你唔使俾嘢佢，佢都睇到個波，睇到場波咁。咁其實呢三幅畫你拍埋咧，你就可以諗下究竟而家。在香港一個咁富裕嘅社會，究竟我哋講緊每個人都要俾一嚿嘢佢啊？定係有啲人你要俾多啲佢，有啲俾少啲啊？定係其實你要拆咗埲牆咧？咁但係好混亂嘅，即係混亂嘅意思係咩咧？當我哋講緊退休保障嗰陣時咧，或者講緊咩老年人要俾嘅錢佢咧，有人又會話你每人俾3000蚊佢啦，佢哋又 OK 喎。咁但係有啲人咁高，咁你又俾3000，有啲咁窮你又俾3000咁，咁你究竟俾咩佢咧？咁咁但係中間嗰嚿咧，又話誒有啲人你唔俾佢都得啦，佢已經咁高啦咁。咁跟住有一扎人喺側邊喺度嘈嘅話，咁點解唔俾咁多佢咧？咁佢都係人嚟噶嘛。係咯，咁 唔同嘅角度總有佢嘅道理咯。 咁究竟我哋而家行緊去一個咩社會呢、 所以其實感覺上面個社會上面個方向都唔一致咯。 因為講緊嗰啲人自己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行緊邊，有時嗰風吹呢啲，咁你就講呢啲咯；個風吹嗰邊，你又講呢啲咁樣咯。 所以唔同嘅政策下面就會有唔同嘅東西出咗嚟咯。 所以聽 風嘅時候， 聽嘢嘅人係要聽得好清楚，究竟嗰啲人講緊啲乜嘢嘢咯。咁但係自己又慘啊！你明唔明啊？慘咩咧？頭先講緊嗰樣嘢，我哋教我哋上堂，即係小學同中學又唔係學呢啲嘅喎，咁又冇解難嘅嘢嘅喎，咁唔識咁而家咪就係一個咁膠着嘅位度。 所以咧， 其實都聽到啊 ，Dr. Wong 有個好重要嘅位置就係咧，我哋細個喺無論我哋嘅年代又好，其實而家個年代都好啦，都冇教我哋點樣解難嗰種嘅方法。思維方法，所以當然不是教我哋解曬所有嘅難處啦，係咪？即係呢啲嘅嘢冇學過，甚至乎咧，之前有啲嘅節目嘅時候，我哋都提到係連點樣面對自己啲情緒又冇學過，係嘛？即係阿爸阿媽當然唔會識得點樣去教啲小朋友，因為加上年代又不一樣咧，隨住年代變化，嗰啲嘅方法又啱唔啱、合唔恰當咧，又冇人教嘅嚇，咁所以變咗係好多嘢。即使資訊越嚟越發達，我哋嘅社會越嚟越變得快，嗰、那個嘅好似適應度啊，亦都越嚟越低咁樣。 同埋解難有一個咧，有一樣嘢我哋香港人越嚟越少嘅咧，就係嗰個叫做個 creativity 同個 innovative 嗰樣嘢。 創意啊， 個創意。因為我哋講解難，講步驟噶嘛，其中一個步驟就係、是。當你知道了個問題的根源在哪裡，你就要想一些方法出來嘛。但我們的教育現在是基本上抹殺了人的創意嘛， 要跟舊， 是的，要很 step by step 這樣做。咁冇噶，咁咪读历史咪算咯，所以都 唔俾读历史。 但系而家历史又唔俾读， 咁点算？ 咁点咧？咁你又创新又唔得？ 听上面讲嘢，听咁天堂落嚟嘅指令。 因为好得意嘅，即系譬如我哋教人哋解难嘅步骤咁样，一去到某个位，第三个 step 就话啊，你要有好 creative 嘅方法谂下点样解决问题。咁但系咧，永远都系咧，一讲呢个位咧，啲人就都系搬翻嗰十樣嘢，大家已經講曬出嚟啦。咁、但係你要解決問題，其實個創意好緊要噶嘛。個個人嘅所謂嘅資源都唔同，你生存嘅環境又唔同。只有你先知道究竟邊一個最 creative 嘅 idea 最啱你啊嘛。咁但係唔係啊？我哋好多人都係唔緊要啦。佢啊 AI 啊做開呢啲啊 ，B 啊做開呢啲咁，所以咪變咗冇咁。我覺得我哋解難嘅技巧真係越嚟越差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譬如話咧，去到將來，你覺得喺我哋香港嘅將來也好啦，喺心理學嘅將來也好啦嚇。咁其實譬如我哋今日呢個題目係都就住自殺啦，同埋一啲隱性嘅狀況啦。咁你覺得係咯？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又或者係啊，喺我哋身邊，如果有啲咁樣嘅朋友，佢哋有傾向嘅。或者有咁嘅狀況嘅，有冇啲咩意見可以俾下大家？ 其實意見啊，真係冇乜啦，講真，即係唔係話好謙虛咁樣講。不過有多 basic 嘅嘢，我諗我哋喺香港生存都冇做，係 嘛？ 就係開心咯。因為你開心，你個人先至會好。 連教你開心都冇。 係咯，冇啊！天馬行空嘅嘢係會好開心先出嚟。係 啊， 係 啊。 咁。跟住係咯，解難嘅技巧咯，同埋我哋唔知點解好似香港係唔可以 enjoy 到你嘅生活咁，一定要放假離開香港，你先叫做有翻生活咁。 係咯， 香港係生存， 係 我嘅生活。咁但係咪咁極端嘅咧？ 係，我呢個 good point 嚟嘅喎，真係咧係十個有十個打緊工嘅朋友啊嚇，佢哋放假都係去外國嘅，係啊，唔會留喺香港嘅，留喺香港冇噶啊。老爷奶奶逼我咋咁样？ 系咯，我唔知点解啲人会 enjoy 到快闪去旅行嗰下先奇怪，即系点可以礼拜五夜晚搭夜机去到台湾两点钟朝头早，跟住食个早餐，跟住翻礼拜日晏昼就喺机场桃园翻嚟，你咁样都叫 enjoy 生活，我真系个完全 get 唔到 ，get 唔到嗰样系一件咩事？ 然之后第二日继续翻工， 系咯，咁跟住礼拜一跟住就话 refresh， 咁话咁样都叫 refresh， 我真系唔好明究竟发生咩事。 所以其实喺我哋已经去到一个咧。是要将所有嘢掩盖的一个地步嚟嘅，感觉上，即系要将，因为急得滞嘛，所以我哋好即食啦，所谓快闪就我要即刻游，去完之后就翻翻嚟，呢个有一种当中可能都我唔知 research 有冇做过啦，系咪都会有一种快感啦吓？ 不过快感嘅来自你 Instagram 同 Facebook 有人 like 你，当然奇怪啊嘛，即系点解会有啲人 like 你中意快闪嘅咧？咁但系 like 你嗰个人可能分钟系喺香港，我都唔系好明。 而佢从来都唔会做快闪呢样嘢，佢就系觉得你喺呢你做，其实我觉得有时都系嘅。譬如话我有啲嘅朋友咁样样啦，佢为咗一个字啫。去做任何嘅得就為一個型字，但係做乜都得嘅，基本上係嘛？即係佢中意佢因為覺得型，所以佢可以溝無數條女嚇。佢因為覺得型，咁所以咧佢要俾可能10,000蚊淨係買一套衫嚇，但係佢可能都係揾10,000-20,000嘅啫嚇。因為佢覺得型，所以咧佢要去 黑夜，系咪？因为佢觉得型，所以咧佢唔翻屋企，唔翻屋企都可能系型噶，系嘛？因为啲 friend 入边，哎，你翻咩去啊？咁样你废你老豆老母啦，咁佢都会觉得型。 但系点解要咁型咯？ 系啦， 考官咪问佢做咩咁型咯？ 系啦， 就系嗰个空虚啊，型 窄。Exactly。 咁点解要点解？ 点解会空虚系嘛？ 空虚咧？ 咁啊，大家就翻去自己谂下。如果你都有咁嘅状况的话，好，我哋今集到呢度先，下集我哋再见，拜拜。 拜拜。 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的是城寨，我是安静。